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901集，绑架。 哪个老李逃出去的？危险吗？ 小四子挪了挪地方，拽拽孔佛修的袖子，示意他坐下说。孔佛修坐在了小四子身边，伸手摸了摸他头，便继续跟展昭和白玉堂说事情。 你们回来之前，开封下了两天的暴雨，城里有些砖墙老旧塌了不少，西山的烟管狱塌了一面外墙，有三个犯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当天晚上没回牢房，一直躲在外面，等墙塌了趁机溜走了。狱卒们当时点人少了三个，就已经开始找了，但始终找不到，因为雨太大，到了夜里更找不到了。昨天我带了人搜了山，发现几个脚印子，应该是跑进开封城里躲起来了。 说着，孔佛修打开手里的黄榜给展昭和白玉堂看。 烟馆那边都不是重犯吧？ 这三人本来判的也不是太重，一个是惯偷，一个是骗子，还有一个比较凶恶一点是山匪，不过他也只打劫没杀过人，只是最近开封府人太多，还都是些书生，出出进进的，得快些将人抓住，不然伤了无辜就不好了。 展昭点头，白玉堂忽然指着其中一人， 这人我好像看见过。 孔佛修和展昭都凑过去看，就见白玉堂指着的是那个40多岁、满脸络腮胡子、长相凶恶的山匪，名字叫邱建。 五爷什么时候见过？ 就刚才，应该是他。我们刚才进太白居的时候，他从太白居旁边的巷子里走出来的，正好跟我打了个照面，感觉有点鬼祟，所以有些印象。 那错不了了，刚才也有人报官说看到他在太白居附近，所以我才来这里找的。他往哪个方向走了？ 那边，走的大路。 白玉堂走到窗边给孔佛修指路，孔佛修道了谢，带着人就找去了。展昭摇头，心说这贼也是倒霉，跟过目不忘的白耗子打了个照面。孔佛修是走了，不过那黄榜还留在桌上，黄榜上详细写了几人所犯的罪行以及刑期。小梁子和小四子好奇地拿着研究。 这个山贼的刑期下个月就到了哦，他怎么一个月都熬不住了要越狱啊？等到下个月出来不行吗？ 展昭接过黄榜看，果然邱建本来下个月就能获释了，白玉堂也觉得奇怪。 其他两个也不是多长的刑期，不越狱半年之内也一定能获释，越狱罪加一等，感觉很不划算。 烟馆里头的大多都是一些小偷小摸，犯不着吧？冒这么大的风险逃出来，就为了早个十天半个月呢？ 白玉堂给展昭夹了一筷子菜，那意思管他呢，那人就走了没多久，以孔佛修的本事应该很快能找到，回去再多蹲半年呗。展昭将黄榜收了，反正这事儿也不影响他食欲，继续吃饭。先不说展昭等人在太白居大快朵颐，且说这会儿的太学。太学里，林霄老夫子站在院子里，正翻看王琦抄好的名录。包岩和庞玉这边也完工了，正喝茶吃橘子。王琦刚才抄完了书，就跟府里人回丞相府了，貌似他爷爷要请客，他回家招呼客人。院子里除了包岩、庞玉和林老头之外，还有赵兰、歌清以及揉着屁股趴在桌子上跟庞玉、包岩聊闲天的欧阳纯华。纯华就多嘴撺掇了赵兰两句探鬼屋，不料赵兰当真了，还说漏嘴让赵真知道了，于是纯华遭了无妄之灾，被他舅舅揍了顿屁股，这会儿还痛呢。赵兰在宫里也待不住，就去御膳房拿了好吃的，说来太学帮包岩他们，赵真亮他也不敢打鬼屋的主意了，就让歌清陪他来。 何青早就习惯了，反正这刁蛮公主一直都是他在跟。何青今天也是心情好，谁不知道晚上皇上要设宴，到时候就能见到天尊了，跟赵兰来太学，没准儿还能提早见到。到了太学，就见欧阳纯华也在呢，撅着个屁股跟包言庞玉说自己多倒霉，平白无故挨顿打。林夫子听着几个小的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金家老宅，就叹了口气。 金家的少爷以前真的是太学的吗？ 嗯，他叫金善，一表人才，成绩也不错。可惜了。 他真的是悬梁四进的吗？ 应该是吧。反正家里是这么说的。你们可别去那宅子啊，他们全家人陆续死了，都不超过一个月，蹊跷得很。 这么邪门啊，会不会是有人害他们？怎么不查清楚？ 当时的确查过，不过负责查这案子而进过那宅子的几个捕快都离奇的死了。 林夫子将手里的卷宗都检查完之后封好，准备明日呈交皇上过目。 当年案子的卷宗在龙图阁里吗？ 正说话间，就听到外头传来了纷纷乱乱的声音，众人对视了一眼，林夫子也好奇。 怎么了？ 何青走去看，就见太学门外来了不少官差，为首的正是刑部的孔佛修。 哎，孔大人，怎么了？ 何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哦，我陪公主来办点事儿。 何青见孔佛修拿着黄榜就皱眉。 公主在这儿？你赶紧带着公主离开，有越狱犯在这附近。 只是孔佛修话没说完，就听里头传来一声尖叫。葛青一听声音是赵兰，转身就冲了回去，孔佛修也追了进去。到了院子里，就见书籍卷宗散了一地，林夫子摔倒在地上正喊呢。 来人呐！ 夫子。 孔佛修过去扶他，葛青一见院子里赵兰他们都没在，赶忙问。 人呢？ 刚才从院墙外边翻进来三个人，挟持了公主就跑了，包岩他们都去追了，赶紧。 葛青一闪就没影了，孔佛修也追了过去。葛青此时一身冷汗都惊出来了，他也不知道这个越狱犯是个什么凶徒，他是负责保护公主的，一个大义人竟然被抓走了，要是有个什么好歹他跟着抹脖子就行了。另外包岩庞玉欧阳纯华这三个里边两个是废柴，一个半吊子，追去有个屁用啊，可别被人宰了。何青他们追出太学的后门，远处就见天空中突然响起了啪一声，一枚联络用的响箭上天。何青赶紧朝着那方向就追过去了。与此同时，展昭和白玉堂吃饱了饭，带着小四子和小梁子从太白居出来，就准备去太学。刚走没几步，远处一枚联络用的响箭上天。 这是？ 是不是小馒头？ 小四子一捧脸，他都认得这是开封府的人一直在用的响箭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一人提了一个跃上屋顶，快速朝着响箭上天的方向跑去。何青听到太学门外的动静，跑出去看了一眼，回来赵兰就丢了。说起来，何青离开那一会儿功夫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何青前脚刚走，赵兰想起来之前听庞玉提起过，展昭家早多多就快升小马驹了。赵兰之前在林夫子的书房里瞧见过一本马名谱，也是本奇书，里头记录了各种给马取名字的有趣法子。赵兰上次翻了翻没看完，今天想起来不如借走，晚上饮宴的时候跟展昭他们研究研究。于是赵兰就跑林夫子书房去了，反正林夫子的书房向来随便进，他也不拿学生当外人。只是公主刚刚跑进书房，就见书房的架子前边站着个人，正在翻书呢。这人一身白，身材高挑，回头看了赵兰一眼。赵兰也是看书看太多，什么都好，就是眼神不大好， 朦朦胧胧就看到个轮廓，第一反应，哟，帅哥。只是啊，他正寻思这是新来的夫子还是新来的学生的时候，那白衣人已经从窗户跳了出去。赵兰一愣，才明白过来， 这不是个贼吧？ 赵兰也是当惯了公主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于是提着裙子就追过去了。到了窗边却不见有人，回头看书架，发现少了本书。那书架上全是太学历代学生的名录、作品集以及考试的卷宗等等。赵兰经常帮着林夫子整理卷宗，扫了一眼就发现少了一本。有贼偷走了太学学生的名录，这还了得？赵兰奔出门就要叫歌清，谁知刚出门，突然从院墙上翻下了三个人来，其中一个大个子二话不说，抓了赵兰扛起来就跑。赵兰惊得大叫，正撞上捧着整理好的卷宗走出来的林夫子，老头赶忙扔了卷宗去拦，被其中一人推了个趔趄。这动静也引来了淳华他们。庞玉一见绑票啊，这绑的还是他妹子，追着就跑了。淳华和包岩一看不好，就也追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